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2022年第一个星期五，也是本年度第一期献给今晚的情歌，依然话题不限，畅所欲言，一起分享好歌与故事，打卡你的心情日记，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联络互动吧。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在医院陪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善良的人。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ill set me free, and I won't let evening get me down. Now that you're love me too. Your thoughts are just for me. You set my spirit free. I'm happy that you too. The book of life is brief. Once a page is read, all but love is dead. That is my belief. And yes, I know how loveless life can be.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ill set me free. And I don't let evening get me down. Now that you're around me, and I love you so. People ask me how. 今晚的开场曲是姚十三的一首英文歌 And I Love You So。 在深夜听这么安静温暖低吟浅唱的表达爱意，我想是谁都会被融化吧。姚十三是一位来自贵州的民谣歌手，很多人说他唱中文歌总是会有一点点的口音，但是英文歌就完全没有，不过这也是他的一个特色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依然是一位民谣歌手，他就是马迪，来听他的一首《潜泳》。 小无声，鲜少遇到温柔的风。世界是冷漠的，巨大的浪，但月光制造出影子陪你游啊游，你才能发觉灵魂的疏漏。松开拳头，像灰尘潜涌大雾中，穿过雾气厚重，像捧彩虹，恰好此时两手空空，才无限拥有。我们都出来乍到人间，笨拙的潜泳，别害怕回眸，脆弱甚至平庸。唱完了这首歌后，就让情绪搬离危楼，站在阳光下看到这座，我们都是在起起落落。 着总是吹散离秋，也起了秋。我们都出来乍到人间，笨拙的钱 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

找我纯真的理想和那美丽的爱人。会出现在我最爱的下雨天，冲破云团向我呼喊。我爱你我的生活，还没有去看海边的烟火，等雪过列车从早地经过。 生活来自海底时光机乐队。作为盲盒，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难度的，但因为我们听友很多都是盲盒杀手，所以呢肯定还是被猜出来了。恭喜答对的朋友获得限定盲盒一只。生活总是酸甜苦辣交织在一起，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事儿都是往一块儿赶，越是焦头烂额的时候事儿就会越多，导致我们的压力很大。这时候听歌能够有效地缓解焦虑。我在选今晚歌单的时候，意外地选择了三首特别苦情的歌，那不如就来个深夜治愈系苦情歌三连。范乐团第三人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孟凡明某某。 Thank you. 天都睡不着，何时才能够跌入你温暖怀抱，特别的需要在这一秒，可是你听不到，是不是我表达的还不够明了，想过要逃跑，却根本做不到，那些忽近忽远的视线已经不想要，终于等到攒攒力气开始嘲笑，我又有什么错，这根本不是我，只是对你才这样，怎么你明明爱他那么深，却在说没有爱的天分，我也不想被当作感情的第三人，有些事说过了太残忍，不说自己心疼，所以我只能疼，明知道一开始就没结果，还放不下这片会自责，也不想说我们两个谁错的更多，都怪我对你毫无保留，连累了你和我，最终还被你说你只是第四个。那些忽近忽远的视线已经不想要，终于等到才等你只开始嘲笑，我又有什么错，这根本不是我，只是对你才这样，怎么你明明爱他那么深，却在说没有爱的天分，我也不想被当作感情的第三人，有些事说过了太残忍，不说自己心疼，所以我只能疼，明知道一开始就没结果，还拔不下这片为自责，也不想说我们两个谁错的更多，都怪我对你毫无保留，连累了你和我，最终还被你说你只是第三个。 如果你的难过 舍得舍不得，统统留给回忆好了。如果你有那么为难，我也不能勉强的。曾一起走过曲折，现在谁还能选择？从此你的内疚，我的歉。心在喧哗，明明我知道，却装作没想法。是善体人意还是傻话？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看不见我的笑多受伤。世界有多大，只剩下一个他，遮住我的星光。我的心在喧哗，明明我知道，却装作没想法。是善体人意还是傻瓜？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看不见我的笑都受伤。世界有多大，只剩下一个他，遮住我的星光，还占领着你的 放下是结局出口，我已无路可走，是悲剧在你的左手、oh, oh, 哪有权利说是和否，甘愿只做某某，我早知道不该停留，不过是等待，不过是情场无奈、哦、结局若不完美落败，便作无赖。爱你是一场孤独盛宴，难收敛思念伤悲，也怎顾绝命运说不可避免，爱你是愚人狂欢庆典，难遮掩失落难免，要多勇敢不顾一切选择搁浅。在你身边却好像很远，我该如何是好，笑着告别不声了了、哦哦、直到再见机会渺小，神秘人海寻找，我早知道你会想他，终于不再见，终于是不再留恋、哦、结局若不完美烧残，如何去盼。爱你是一场孤独盛宴，难收敛思念伤疤，又怎顾全命运说不可 何避免，爱你是一人缓缓轻点，难遮掩失落难免，要多勇敢不顾一切选择搁浅，爱你是一场孤独盛宴，难收敛思念伤伴又怎顾全，明月说不可避免，爱你是一人缓缓轻点，难遮掩失落难免，要多勇敢不顾一切选择搁浅，哪有权利说是否，甘愿只做某某，我早知道不该停留。 连着听完三首虐心情歌，确实容易有 emo 的情绪，那赶紧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治愈一下。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20岁偷的懒，30岁要日夜弥补。赚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通往诗和远方的路上需要情怀，更需要盘缠。杨绛先生曾写道，没人帮的时候学会了独立，没人疼的时候学会了坚强，累的时候一个人扛着，痛的时候想办法忍着。渐渐的我懂了，安全感只能自己给，你所期待为你遮风挡雨的那个人，往往就是他给你带来狂风暴雨。所以呢，自己强大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接着数我们未来的诗篇，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就算我们的爱有期限，不愿说再见。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